外国各界人士致电或致信给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表示祝贺朝鲜民主妇女同盟第六次代表大会。发来贺电和贺信的有墨西哥人民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印度人民党妇女领导人、全俄妇女理事会、俄罗斯新往滨海边疆区支部主席、墨西哥全国妇女联盟主席、厄瓜多尔尼拉马蒂勒斯妇女运动协会主席、印尼千年舰队快线公司总经理、安哥拉共和国扎伊尔省通博科市政府卫生部长、2017年称颂白头山委员大会非洲地区常委会共同主席、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副秘书长和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前任秘书长。电文和信里指出，朝鲜妇女运动在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细心指导和深切关怀下取得胜利和光荣，并得到了加强和发展，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领导下迎来了新的鼎盛期。他们强调，朝鲜民主妇女同盟第六次代表大会将成为一个重要契机，向全世界大大显示朝鲜妇女坚决维护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解决妇女权利问题、推动妇女运动发展到更高阶段的不朽革命意志，并紧密团结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周围的强大威力和必胜气概。